做足防疫措施。當局繼續呼籲要翻工的民眾盡可能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又建議他們遮掩面部。有關安排只是適用於英格蘭地區，當局說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地區的民眾要繼續遵守居家令。共同社說日本政府探討將需要採取重點防疫對策的13個特定警戒都道府縣中的愛知、京都、福岡加入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對象，而北海道、東京、神奈川、崎玉、大阪和兵庫預計將會維持。首相安倍晋三將會在明日作出最終判斷。另外，政府的專家會議亦都會討論降低解除宣言的標準，包括過去一個星期內每十萬人的新增 0.5 名患者等。以人口大約1400萬的東京都為例，單日新增感染人數要在10人以下。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持续有雷雨。喺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黄枫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7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83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6，升1.6；美团点评118.9，升6.9；阿里巴巴197.2，跌2.5；小米集团11.86，升2.2；盈富基金24.45，冇升跌；利丰1.24，升3仙。中国平安78.2跌5毫，友邦保险68.65跌9毫，中芯国际17.2升6仙，华润啤酒41元升1.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23，瑞士法郎7.992，澳元5.021，加元5.517，新西兰元4.665，欧元8.4064。每百日元兑港元7.2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1。日经平均指数报20267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575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51美元，卖出170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笔架山花园。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爆水管，现在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的第二三线仍然是封闭的。现在青山公路和青海围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最后是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以及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占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荣辱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 两个钟头的骚动音乐，我们有冯允谦开始倒数，要摧毁一代人的世界呢，很简单的，不如由教育制度那里落手。 课中意向赛跑，意开老师母亲说请教功课，记得上心算单杠，得与开脑紧要，不用娱乐。要三岁经意学懂如何成功，如何力争上游，要七岁学懂论权是非，可以但偏有受，要正常绝顶便能幸福，这全人生所有。 自香港呢队嘅独立乐队，佢哋名字叫做 Yusubi， 新嘅呢只派台作品。怪物育成计划，由细到大开始，将成代人嘅人洗晒佢哋嘅脑，令到佢哋将来遇到乜嘢事情都好，都失去话语权，只能够默不作声。 沉默大概未够，将抑郁掩盖，狂躁大概亦会。有害，无谓一生去当冷面笑着，想苦笑不想等到上天堂，西装化妆镜内堆望，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结色粗线画到耳边，抬头望天很想挣扎，但渺小。 他们新的派台作品，整个编曲听下去很有剧场的感觉的。一个恐怖的剧场。 啦啦啦啦啦啦啦， 怎么恐怖不过这个世界。嚟自 Nowhere Boys， 新歌嘅歌名叫做《小丑》。呢、這个世界嘅运作好简单，先摧毁你嘅视觉，摧毁你嘅听觉，摧毁你嘅触觉，将你成为一个半死不活嘅丧尸。

用番碱再清洗内心的苦涩，每晚用花洒又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话意，再等够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劇掉重练，就算快先退后了别放弃，目标都不变，别担心路弯弯明错了，但仍可改变，今天我悠然回想当初每秒，辗转快入眠，重新努力沉淀， 名字咧叫做 Blaster， 新嘅派台 single。歌曲名称叫做《番簡啟示錄》，沖乾淨涼，三點半鐘之前可以開始下半場。 狠狠摔破一個雕塑。 荒謬的啦，明明沖完曬涼，又要搞到身水身汗。我哋有 Dusty Bottle， Break It Down。 終於掙脱所有操控，終於想要一剎滿足，濕地圈套數完的夢，今晚跟你仔細探討，低一點謙卑的你慘。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住在梨木树冇外游记录的66岁女子，复检对新型冠状病毒都呈阳性，好大机会被列为本地确诊个案。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警号，证明社区有隐性传播链，指现时每日检测数量太少。他说如果今次只是单一事件，就不用更改原本的复课计划，但是亦都不要再放宽其他措施。他认为近日多了人没有再戴口罩，提醒市民出外必须戴口罩和做好卫生。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亦都同意社区检测数目不足，令到追踪病毒源头困难，建议政府在梨木树村设置街站，给居民交化验，找出隐性患者。政府公布沙中线红磡站工程独立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最终报告，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对事件感到失望和难过。他说香港在建造质量水平一向走在世界前列，港铁亦都是有品牌有知名度，报告反映有同事未能够坚决督促港铁做事，他会按机制作出检讨。陈凡说沙中线未完成，港铁如果有任何失误为政府带来损失，可以按委托协议追究。工程分判商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卓雄认为，报告表面是批评，实际是帮政府、港铁和总承建商礼顿，当局亦都放生礼顿，陈凡应该下台。他强调不会放弃跟进事件，计划下个星期提出司法复核。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应该谴责时任路政署署长爱理不理，指他完全逼不到港铁办事，又认为需要专门的铁路署处理涉及铁路的问题。新西兰政府修订之前的决定，容许最多50人出席丧礼。新西兰早前决定局部放宽针对新型肺炎疫情的限制措施，零售商铺、餐厅、戏院和其他公共空间可以重开，100人以下的公众活动可以举行，但是维持丧礼只是准10人出席的规定。反对派批评涉及丧礼的抗疫安排不单止不友善，更加是不人道，质疑为什么戏院可以保持社交距离，丧礼就不可以。政府其后让步批准最多50人出席丧礼，但是殡仪服务公司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参加丧礼的人遵守社交距离规定。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6人感染新型肺炎，其中22宗属于社区感染，同首尔梨泰院夜店群组相关的病例增加至119宗。首尔市长说同夜店群组相关的病例当中有69名患者来自首尔，近30人从未到过梨泰院夜店，意味他们是受到二代传播，包括一名25岁补习老师怀疑传染给8名中学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1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8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8.6，跌2.4；美团点评118.4，升6.4；阿里巴巴196.8，跌2.9；小米集团11.78，升1.4；盈富基金24.4，跌5仙。中国平安78.25，跌4.5；友邦保险68.7，跌8.5；利丰1.25，升4仙；中芯国际17.16，升2仙；华润啤酒40.85，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03，瑞士法郎0.97，加元1.407，人民币7.096。

to phone come in this moon, like we got to back in June. On Radio 2, Radio 2, Radio 2. So lonely, yeah, you let me get away. So lonely, all the music seems so high. So lonely, yeah, yeah, yeah. So lonely, so you feel the cold, you know how. 嘅苏仲音乐咧，请嚟嘅有洪卓立啊 ，Hi，Hello， 你好啊，洪卓立， 喂，谂下谂下，好似好耐冇见你喎， 好耐啦，应该系由你上年 concert 前派歌嘅时候到而家啦， 哦，系、哦， 系啦， 有半年有多咁 差唔多啦，咁所以你今年就派多啲歌，咁样咧，我哋就可以尽快见面啦，咁样样， 系希望。 喂，先收到你咧，呢首系今年第二首嘅派台作品啦，咁呢首歌咧歌名叫做《无他》，系啦，我见到咧你自己喺 IG 嗰度有讲咧，喂，即系好感谢今次台前幕后嘅一啲朋友啦，咁啊，你用呢四个字咧叫做观感相近，好难得咁样样。 系， 我想问点样解读呢班嘅朋友点样观感咁接近咧？ 观感相近，我谂系无论做嗰只歌同埋做同埋拍嗰个 MV 嘅时候，其实都有呢个感觉嘅，即系我觉得真系点样讲，好彩啊！即系譬如因为监制今次揾翻徐浩啦，揾 Terry 啦，咁可能因为佢本身唱歌又叻啦，咁所以做监制嘅时候，其实有好多。点样讲咧？好多好多唱歌方面嘅选择，佢会同我好似嘅，即系有好多嘅譬如啊，即系我好简单咁讲，就可能系譬如一句入边有边一啲字，可能想放轻啲，咁令到件事舒服啲，咁先算啦。即系有好多呢啲大细力嘅选择啊，或者有好多应该出力嘅位嘅选择啊，即系譬如呢啲嘅嘢，好快就会有一个。共識啊，咁同譬如我當同最熟嘅書文咁先算，其實都有嘅，咁但係可能要試一試，或者要表達少耐啲啲，我先明白，或者要多啲嘅形容詞先明白，咁但係 Terry 就喺呢一方面就。可能真係唱歌咯，即係佢有啲字眼，即係有啲選擇就真係好似咯。咁而 MV 入面就我就遇到一個真係好審美啊！我諗係咁應該咁審美嗰方面好近嘅團隊咯，因為呢一個團隊其實係上年一齊去日本雪山嗰度拍 MV 嘅同一隊 team 嚟嘅。 OK， 近乎同一隊啦。咁所以點解我會主動話揾翻佢哋拍 MV 嘅原因就係有好多嘅嘢其實可能都可以好放心地。唔係好使點樣溝通，佢就會知道你覺得乜嘢靚咯。 Okay， 即係譬如 setting 上，譬如拍 MV， 咁首先間屋有啊，我自己起碼我自己覺得好靚啦。咁跟住打啲燈 set 啲嘢，其實近乎係冇乜點溝通嘅。咁就去到就拍，咁即佢大約講咗個故事俾我聽，咁我就已經好安心地整頭化妝，咁就去拍啦咁樣。咁我覺得唔係遇唔到，但係。呢、这、一個 combo， 即係咁樣去遇到呢兩個唔同嘅單位，我覺得係好難得嘅。就係呢兩樣嘢咯。 係，喂，但係咧，我想問咧，嗱，因為上一次就喜劇收場啦，咁嚟到今次無他啦，其實都好似有一種叫做係放低嘅一種嘅感覺喺中間嘅，即係你點樣面對一啲唔開心嘅嘢啊，諸如此類咁樣。 係。 係啦，係咪其實今年你嘅歌都係想希望係有少少呢一類感覺嘅嘢咧？ 哇！呢、这個好神奇啊！呢、这個因為咧点样讲起咧？有好多唔系，因为我真系觉得好神奇。有好多朋友话：，你前面嗰两只派台歌都好慢、好静、好悲哀、好唔开心，即系苏九乔治郎，同埋呢一只喜剧收场，咁又好似好 sad 嘅嘢。咁、 yeah。 我就即系我觉得，咁既然 大家覺得好慢，點都不如做啲中版嘢啦。雖然其實之前都有一啲中版嘢，不過大家又覺得我唱翻慢歌好聽啲。咁但係當你唱慢歌嘅時候，佢哋又覺得中版嘢好聽噶啦嘛。咁所以 總係中意啲得唔到嘅嘢啊嘛。 係啦，咁其實我唔係冇嘅，不過大家可能聽唔到或者小弟宣傳得麻麻地啦。咁anyway， 咁做咗呢只歌，咁好搞笑喎。咁譬如第一日我有睇翻即係 MV 留下嗰啲留言啦。跟住啲朋友会话，哎，恭喜你啊，你终于放低咗啦。哇， 你 我就拗咗头，跟住有啲话恭喜你啊，终于做返自己啦。我更加拗头。咁原来即係我諗有知道或者熟悉我少少嘅朋友知道其实我係都悲观底㗎嘛。咁我鍾意啲即係所谓得啲跌啊，或者悲情係咪咁讲嘅歌嘅 melody， 或者編曲啦。咁做呢一隻無他，咁係真係想搵呢隻中版嘢做嘅。咁而嗰份詞呢其實又係無心插柳，即係因為未同張楚喬小姐咁合作過，咁就即係想試下咁樣。咁跟住其實係冇任何溝通，近乎冇任何溝通就做咗呢隻歌。咁反而大家又覺得原來呢隻歌係屬於我嘅類型囉。咁所以其實我有少少拗頭嘅，其實做完即出咗呢隻歌之後，反而原來大家係哦鍾意呢一類型嘅嘢，即係有少少 R&B， 有少少小品嘅嘢，多過以前聽到人哋嘅聲音話啊鍾意我把聲唱唔開心嘅嘢，因為覺得好啱數咁打交囉，即係兩樣嘢其實係棘棘地嘅。咁但係我又確實承認可能前幾隻派台歌係慢咗少少，同埋係真係我自己鍾意嘅嘢嘅 melody 啦，起碼。咁可能我都唔知，即嚟緊可能即今個 project 就冇啦，因為已經揀咗歌，已經即係嚟緊嗰兩隻已經揀咗填緊詞，咁都係一啲慢啲嘢嚟嘅。咁可能嚟緊將來就會做返啲可能多啲啩，即係大家鍾意紅雀立唱嘅中版嘢囉。 哦 ,ok, 係囉，因為其實你自己你由第一張碟開始到而家你都不嬲都有中版嘢喺中間㗎。 其實有嘅。 第一首派台歌而家係中版嘢嚟囉。 佢哋有講話呢隻歌好似返去第一隻碟嘅嗰、那個嗰、那個點樣講嗰、那個路向嗰、那個方向囉。咁都係好事嚟嘅，即我覺得點樣解讀又冇乜所謂嘅，你覺得係係唔係唔係㗎啦，即係冇啱同錯，最緊要你聽完覺得舒服覺得好聽就 OK 囉。 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伟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哦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虚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换布景不必怕，无他、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 心，那虚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没什么要自困，何必用泪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日，为何将感情抬高身价，为何将光环留给牵挂，桥段也饰演得太惨，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很多旧日但是如今已经已不清醒，从来没什么必须箍紧抱紧和自己也合衬，无他爱你无他打扰你心，才有望变得不分， 反而我覺得即係咁啱得咁巧，就兩首歌即係都係你要面對一啲叫做係痛苦啲嘅回憶或者分開嘅時候，咁你可以點樣去到處理呢？即係除咗係呼天搶地咁去喊之外，啊，譬如上次喜劇收場，喂，大家都好嚟好去啊咁樣，咁然之後你今次無他就喂，咁係會咁樣噶啦，人生係咁噶嘛咁樣。咁我覺得啊，又好似一個幾可能係男仔咧，即係你聽歌嘅時候，你可能啊成熟到一個地步嘅時候，其實唔一定男仔啦，你成熟到一個地步嘅時候就係、是哦、我終於識得面對人生入邊嘅呢一啲嘅情況啊咁樣，幾巧嘅，我覺得又係 有少少係自我疗伤，即系用一个局外人嘅身份去，你当勉励鼓励一啲可能正唔开心啊，或者遇到啲伤心嘅事情，失恋又好，咩都好嘅一啲人，即系你只要过咗嗰一关，过到自己，其实就有好多嘅睇法就会唔同嘅，因为好多时即系我成日都听人讲话，你唔开心咁就出街啦，就搵啲朋友唱 K 睇戏食饭，而家就唔好啦，即系尽量出多啲街啦，即系分心等朋友陪你啦，咁朋友可能会啊同你讲一啲说话，可能系你唔好唔开心啦，佢走步啦咩，咁但系其实到头来你翻到屋企系回复原状噶嘛，即系其实系氹唔到你嘅，咁。唯有就是你自己想通到过到，咁所有嘢成个世界就会唔同咗咯。 但我想知啦，你自己都可能你头先都有讲话，你本身都悲观底啦咁样嘅。咁譬如你自己唱呢首歌嘅时候，你又搵到嗰种，咦，我今次真系以局外人嘅身份去氹下你啦。呢一种嘅 angle， 你觉得对你嚟讲有冇啲咩冲击，或者唔系我都可能开解到自己某啲嘅情绪又好，或者咦，我都几 enjoy 呢一个路向嘅红菜立噶喎，咁咧？ 其实录音都算顺利嘅，今次即系比起即系我谂感情歌系顺利，个原因系可能反而唔使太过刻意去做一啲或者处理一啲细嘅地方细微嘅嘢，咁反而呢个系都会有，但系个感觉系一踩嘢多啲嘅，一件事多啲，咁成个感觉放松啲，反而好似又几顺利咁。我都思考緊，到底係咪一路以嚟嘅方向都係有啲唔妥嘅，即係都係 你又唔使去到咁極致地質疑自己係嘛？ 因為嗰日係好大衝擊嘅，即係你見到啲留言之後咧，發現原來咦，即係一面即起碼一開始嗰一日啦，即係一面倒地話，你做翻自己，恭喜你，咁我又覺得原來可能真係有啲誤會。即系原来我自己把声系啱呢啲嘢多过唱一啲唔开心，即系一路以嚟都系觉得唱唔开心嘅嘢系啱自己把声噶嘛。 唔紧要啦，多个尝试咯，起码有得拣啊嘛，最开心。 系， 因为你之后你再有一番有旧歌即系有慢歌嘅时候咧，我肯定有啲人话，哎呀，真系好听，我好挂住呢个红唱口，一定有呢啲，一定有呢啲 message， 你放心。 过咗一个礼拜就会有人留言，你都系无他好听啲，你都系啲按老胆嘅旧歌好听啲。 都系我真系。总之就是你的作品是得到他们的反应和他们喜爱，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紧要的地方。 我都很庆幸，即公司都给我自己揀一些我喜欢的做的，我又觉得又未，即 我又不会 淨係顧住大家嘅喜好，又或者淨係顧住我自己嘅喜好嘅。咁如果一隻碟入面或者一個 project 入面有三隻歌，咁有一隻自己嘢囉。咁嚟緊呢個 project 就係、是、啦，即係下一隻歌就係自己嘢，即係有少少單單唔係單單孤孤獨獨，即係有少少呢啲嘢嘅，即係得少少咁囉。咁就所有嘢都滿足到囉。 哦、oh, ，OK， 所以呢一个 project 系以一个三首歌做一个单位嘅 project 嚟嘅，呢个设计 系啦，同埋以一个夜晚发生为题材嘅、嗯，即系唔系有关系嘅三只歌，冇任何故事关系，但系发生嘅时间都系喺夜晚嘅。 Okay. 因为之前做过咩可能上中下集啊，或者古仔前传后传啊，咁我觉得既然都唔知填咩好，不如交晒俾填词人，净系话发生喺夜晚啦、啊，即系夜晚又可能问即系。大家又感性啲，或者都系谂啲， yeah. 可能画面上都会多啲，咁所以就决定系咁咯。 哦、oh, ，OK， 咁所以今年就有呢个三首歌做单位嘅一个单元啦。咁大家就可以留意红雀立今年嘅音乐嘅 project 啦，咁样。咁睇下下一首 dark 啲嘅会系一个咩情况啦？ 咪又想听翻无他咯，跟住 系啊。然之后佢就我觉得红雀立夜晚系应该趁 sexy 咯，你竟然有 sexy 呢只歌啊？ 哇！好，迟啲啦。 好啦，咁啊，夜晚嘅歌嚟嘅，嗱，咁而家系下昼，所以咧，你喺今晚嘅时候咧，你就再翻去再听多次，再睇多次 MV， 咁你睇下 feel 下嗰个感觉有唔会有啲唔同嘅得着啦，自己咁样。喂，咁啊，嚟紧五月中嘅时候嚟咗香港啊，小心啊，身体。 系，大家咁啊，大家咁啊，身体健康。 OK， 咁啊，预希望八月嘅时候见到你啦，上嚟介绍你嘅新歌。OK， 多谢陈红雀啦，今日谢谢， 拜拜。 Thank you。 最怕是你可能心里另有别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你大概吸引，总见到你逐次生日，心跳剧震，大派欢送热吻，然后百万人即刻分身，谁会够胆现在公开请你间，又或是根本摆个样子比较紧张，细胆尝试放胆，就在见面时限去约你一个食午餐，无意思一点不起眼，但也知。心思去上眼，你对待我一时好到就似情人，我两个相处有个好似微信亲密得最合衬，上帝给我侍引，无论你是谁我是谁也为谁周身乱分，谁会够胆现在公开请你间，又或是根本摆个样子比较紧张，细胆尝试放胆，就在见面时限再去约你一个食午餐，仍然装扮，然后又你话我是虽然好玩，而相处的格式不很惯，原来是最后这样的原因不可以拣，谁会够胆现在公开请你拣，又或是根本摆个样子比较紧张，细胆尝试放胆，就在见面时限再去约你一个食午餐，无意思一心思去着眼，每一天去习惯， 稍后公布。 华府早前相继有官员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访以色列，身体不适的驻当地大使被要求避免接近蓬佩奥。蓬佩奥星期三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访问一日期间会同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他的指定执政联盟伙伴举行会谈，讨论病毒大流行爆发同伊朗的地区紧张局势。美国国务院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利德曼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不过他有轻微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医疗人员指示他要避免靠近蓬佩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持续有雷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0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98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2跌8毫；美团点评118.4升6.4；阿里巴巴196.3跌3.4；小米集团11.82升1.8；盈富基金24.35跌1毫；中国平安78.1跌6毫。友邦保险68.5跌1.05，利丰1.24升3仙，中芯国际17.18升4仙，汇丰控股38.8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19，瑞士法郎7.99，澳元5.02，加元5.509，新西兰元4.657，欧元8.4025。每百日元兑港元7.2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77。日经平均指数报20,267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5,7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59美元，卖出1,70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里是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提一提大家，因为水管爆裂，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的第二和第三线都是封闭了，一带有少少挤塞。另外，由于强风的缘故，港珠澳大桥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一个星期最少要有5日，每一日都快步行15分钟，同埋做15分钟的家务，就已经有足够的体能活动量噶啦，对健康是有益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Memories Maroon 5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oh, Cheers Boyfriend, Ariana Grande and Social House. Lover, Taylor Swift. Don't Start Now, Dua Lipa.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以及全年至尊金曲 Bad Guy, Billie Eilish.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re really rough guy.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Poll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 明年再见。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迹去看，而歌声解开束缚。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 冇错，为了展示我对李英宏的爱，我决定讲多一首他的歌，好直接。 播完那首 GTB 的靓仔， 系因为嗱，你听我 讲先。你一脉都仲未够。 我真的不是只是因为他靓仔啊，而系嗰个才华啊，嗰、个才华加嗰个靓仔啊，真系冇得笑。 如果你不是因为他的外表，你会鬼睇到他的才华咩？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讲李英宏，因为依家咧其实都算喺台湾 A list 嘅一位台语嘅电音歌手。 系， 咁其实呢啲歌手咧，其实台湾真系有好多，就系想将现在最流行嘅音乐模式搭配一啲大家会觉得好老土啊咁样嘅一啲方言去做翻出嚟。咁其中有一个目的就即系好直接啦，就系想宣扬自己语言，做个语言嘅保育。即 系 有少少似而家大家坚持觉得要支持广东歌嗰种嘅感觉一样噶啦。咁头先话过，其实除咗李英宏之外咧，台湾好多歌手都真系继续做紧呢样嘢嘅。咁我想同大家介绍咧一位原住民女仔，佢个名叫做阿爆。爆炸个爆， 阿爆 系啦。头先我爆炸炸，阿爆 佢叫阿爆，爆炸炸。 咁咧，佢其實原住民係排灣族嘅，咁佢咧其實唔係細細，佢細細個喺排灣族嗰個部落出世啦，但係之後佢去咗台北學音樂同埋做嘢嘅，咁然之後咧，當佢再分翻部落嘅時候咧，佢覺得部落嘅語言好好聽啊，同埋人數啊或者點樣都越嚟越少，於是乎佢覺得佢有責任要將呢一種嘅語言去做翻一個宣傳，於是乎咧佢兩張專輯啦，同方井十咧合作，即係兩隻，有一隻係2016年，有一隻呢一隻咧就應該2019年嚟。咁兩隻專輯咧就希望係以台灣族嘅語言去做成隻碟嘅歌， 幾有趣啊！ 係咪？我覺得同埋你好堅持啊咁。咁呢一隻咧2019年嘅呢一張年尾嘅專輯咧就叫做《母親的舌頭》，就其實就係講母語啊嘛。冇實係啦，你明佢個意思就係咁樣啦， 即係 mother's tongue 咁嘅意思。 佢個意思就係咁樣啦，係啦咁樣。咁喺成個嘅操作運作過程當中，有一樣嘢好有趣㗎，係成隻碟所有歌都係佢同佢媽咪 co-write 嘅歌詞。 哦， 點解咧？因為佢話佢台灣族語言都唔叻， 所以 係啦。 揾嚟幫我修正一下， 係啦，同埋因為老實實即係唱歌要押韻噶嘛，所以佢冇辦法，佢真係唯有揾媽咪啊，即係喺押韻方面，咁佢又有足夠多嘅詞匯攞出嚟，佢先揾到個韻腳喺邊噶嘛，咁所以其實你睇下，即係個語言咧係有呢個流失嘅危機㗎，即係要問翻屋企嘅長輩先會知 道。梗係啦，你諗下我好羨慕有啲人咧，即係識得講佢自己鄉下話㗎。 你屋企冇鄉下話呢件事嘅？ 咁因為我屋企嗰個鄉下都喺廣州嘛， 即係都係廣。 即 廣 東啊、廣州啊，咁你都係 一樣 啦，係啦，都係咁啦。不過冇咁字正腔圓咁解嘅啫，係咪先？係咯。咁但係譬如如果你係潮州人，咁你識講潮州話，我覺得係一件哦幾正嘅一件事喎。 我覺得得意嘅，即係有陣時我中學咧去啲 friend 屋企咧，你見到佢同佢阿媽之間係講鄉下話嘅時候咧，我會有種危機感㗎。佢咪講緊我壞話，因為我聽唔明啊。可能佢同阿媽講話：，喂，呢個同我食太多，我屋企冇咁多米咁啊！呢啲講故事，所以好驚，好想聽得明佢哋講咩係真嘅咁、 啊、 樣。但係冇啦，咁大家認命啦嚇。 所以如果譬如我覺得係，如果你屋企咧係你可能爸爸媽媽或者你爺爺嫲嫲咁樣咧，佢哋係有一個真係鄉下嘅一種嘅語言咧、嗯，真係你盡量學一下。 其實我覺得幾得意 㗎，冇㗎啦。有一啲字咧，都係我阿嫲嗰一輩一路傳落嚟嘅。係，因為你屋企人會用嘅一啲嘅動詞啦。我曾經問過啲朋友嘅，因為我阿嫲成日都話：，哎呀，呢個魚頭最好碎㗎啦。 咩啊？ 碎碎個魚頭啊！ 魚頭最好碎。 嗱，即係嗱，你食條魚係食條魚啦，但係魚頭咧係攞嚟碎嘅。 講碎。 我系唔会识写啦，咁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听系晒个鱼头咯，你咪就系晒个鱼头咯。 即系你都会出去同啲 friend 讲话，我个鱼头要晒咁。 系啦，跟住我有一次又出去同朋友食饭嘅时候，我个鱼头边个晒咗佢，跟住你讲咩？晒咗个鱼头咯，跟住咩啊？你讲咩啊？ 但我都唔明啊，晒即系点样一个鱼头啊？ 即系你鱼头你只要食嘅时候，你要啜佢啊，成即嗰种要抡啊，好似系要抡嘅，要啜嘅。 OK， 系啦，原来呢个动作嗱，我阿嫲一路就系认为系晒啦。咁我有一次就以前 Give Me Five 嘅時候，我有問，咁有啲聽眾話：，我都聽過，因為我個長輩都係用個賽字嘅。跟住佢就話，因為我嫲我鄉係新會嘛。 哦， 跟住佢就話可能 係 新會嘅人會用嘅呢個字，因為嗰啲聽眾就係話：，係啊，我個長輩都係新會落嚟嘅。係。咁佢哋都會用賽呢個字嘅。 哇，好得意喎！即係賽波板糖咁嘅意思。 嗱，又唔係喎。 咩？咁 你係一個可能係要涉及一個複雜嘅結構。 同埋可能 波板糖唔够复杂， 可能嗰个鱼头咧配菜咧系特别嘅，即系个菜系配唔到其他嘢。 系啦，咁样，咁我都觉得，咦嗱，呢个就系我唯一由我阿嫲身上承传到落嚟嘅，我唔知系咪乡下话 一个菜字。菜 字， 哇！但我觉得如果有人写到个菜，就好似常字有人写到咧，好惊。 等于礼计都唔系个人。你知禮計， 禮 計有啲人都禮咩計啊咁樣。 同埋即係之前都有人講話，其實而家已經小朋友唔識咩叫烏哩單刀啊，唔識咩叫做即係有啲我哋以前常用嘅一啲廣東話嘅古字，佢已經唔係好成日講 啦。 但係其實我覺得係好得意，好值得 有趣咯。係啊，我哋講翻呢一位台灣族嘅女歌手啊。 咁咧點解會頭先用李英宏開頭咧？係因為呢一首歌就係李英宏同阿爆合唱嘅一首作品，嗰曲名稱叫做《無奈》。咁但係呢其實係台灣嘅歌嚟㗎，台灣族嘅歌嘅名嚟㗎嘛。所以呢我要獻丑呢讀呢個無奈呢，其實個歌名呢叫做達庫達言。 達庫達言。 達庫達言。咁呢首歌名呢未必一定準，因為我都係聽歌學返嚟㗎。咁因為達庫達言呢個就係無奈嘅意思啦。咁但係歌詞入面佢嘅意思就係講啊咁我可以點啫咁樣啦。咁但係呢其實之前我哋咪講過話完唔同嘅語言之間要唱成同一首歌最難嘅地方就係要押返個韻嘛。咁呢首歌係台灣族加台語啦。就係李英宏就會唱。達庫達言之後下低佢會加一句就係你唔答應，就係你唔應承， 即係你唔答應。 係啦，即係上一句就係話我可以點啫，然之後下一句就話你唔應承咁樣啦。咁成個故事講緊係咩呢？其實呢個有少少台灣嘅文化背景，就係呢其實喺老一輩嘅心目中啊，原住民係唔係好鍾意同漢人結婚嘅。即係漢人佢哋會叫做平地人啦，咁樣即係大家普遍覺得係台北人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嗰個情況就係因為個女主角係一個台灣族嘅人，咁佢屋企人咧係唔會俾佢同呢個平地人拍拖，即係李英宏拍拖嘅。咁其實開頭個故事咧，哇！真係非常之有呢個喜愛夜蒲嘅嗰個電影嘅嗰種嘅感覺嘅，即係你真係一陣聽下好。夜生活 feel， 咁就开头咧，个女主角就会唱啦，就话点解有个男仔成日望住我嘅，佢到底想做啲乜嘢咧？咁个男仔就哇，佢真系好靓，佢吸引我嘅眼光啊，咁样啦。咁于是乎咧，佢哋两个就开始有一啲嘅交流咯。咁交流之后咧，个女仔就开始讲啦，就系一啲好黑板印象啦，即系大家觉得平地人皮肤白啲，呢个原住民系黑啲嘅咁样。咁你皮肤咁白，我屋企系唔会应承噶，我哋食嘅嘢唔同，我哋系唔会应承噶，我哋讲嘅语言系。 係唔同，我哋唔會應承㗎。咁就係無奈呢個字咧，就係達庫達現不斷重複啦。咁我可以點啫？咁樣。咁然之後，那個男仔咧就開頭就開始講係咯，你都唔應承，你都唔應承，我可以點啫？咁但係後屘佢都講話，其實我知道你阿爸啲愛好㗎。你阿爸中意食野豬肉啊嘛，哦、都係啲好黑板嘅印象啦。你阿爸係食野豬肉，佢中意打獵啊嘛，係咪？佢係中意飲米酒啊嘛，係咪？我都可以配合㗎喎，咁樣啦。咁但係個女仔都係話俾你聽。冇可能嘅，我屋企系唔会应承嘅。于是乎，两个即系个 M V 嘅故事都系咁样，两个又分开走。我觉得好好听，好听嗰个原因系因为首先非常之多元化嘅一首歌啦。入边直情系会你听到有少少，即系除咗有而家所谓电音嗰部分之外啦，入边咧阿爆都有唱少少咧，系山歌咁样嘅嘢嘅，即系佢好巧妙地将山歌嘅一啲唱法咧 mix 咗入去。 Okay. 大家可以听一下呢首歌歌名啊，叫《无奈》。台湾语叫做打哭打言。 想要送予你最美的花，情话无法度藏在心内底。你爱知影，咱的缘分是天早就注定好势，不是不是，像伊讲的安尼，袂予你伤心，我是你唯一的选择，请你唔好顾虑这多。 三八初春正暖，嘛有落有落沙有花。 不知道什么叫做顶马术，只知道为你痴迷几个人忙叔叔。爸爸妈妈讲你好你好，你的爸爸妈妈讲假拜假拜，我陪你一起回老家了解了解，和我亲爱的爸爸一样，我有问过你的朋友，要去拜访的礼物，爱吃槟榔甲烧酒，啊对啦，煞袂记你爸爸是林三伯，也是五伯啦，我嘛会当穿几款的爸。 唱歌啲声真系冇得输啊！ 系啊，同埋咧，我想讲啊， 因为咧，我唔知呢个音即系达固达燕嗰个所谓一句嘢，我哋都知道应该有重音位噶嘛。但系你唔知嘅，即系于是乎咧，如果我去台湾啦，咁我要讲呢句说话，我都净系可以将佢演绎成达固达燕。 我想问你咩情况底下你要用呢四个字咧？ 即系咁，可能有人想追我嘅时候，我同佢唔得啊，因为我系香港人，我要翻香港啊。 咁你前面嗰抽人，你点讲？ 就 净系啲好做作嗰啲，不可以哦，我来自香港啊，达固达燕。 哇，好好听喎、啊！原来咁样写首歌， 啊、对方 what？ 原来我沟咗个外国人咯，但系呢件事喺台湾发生。 你说什么、啊？ 好啦，即系认真翻。咁嗱，成件事咧就头先听到，我觉得2019年，即系我哋要拣 top ten， 我系会拣呢首，即系2020年啦 ，top ten 我一定有呢一首，因为我觉得。首先我必须要讲嗰个 night mood 做得好好啊， 系啊， 即头先话有喜爱夜蒲嗰个 feel， 佢冇喜爱夜蒲嗰 feel， 佢高级啲， 系嘅，咁可能 因为喜爱夜蒲似系劈墙啊嘛 ，OK， 即系 你系咪系 咧 动之动之动之动之咁样，佢头先呢个高级啲， 系啦，揾真爱啦，传说当中 夜清吧，呢度唔可以猜妹噶咁样。 夜場揾真愛咁樣，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好想同大家講，即係嗱，你可能會覺得係所謂宣揚咩語言呢樣嘢係咪真係做到咧？即係有嘅，好多嘅評論都會講咧，最起碼大家都識咗一句台灣排灣族嘅語言，就係達庫達燕，可以點算啊？咁樣咯。 係 打酷打煙， 有呢個用法就係、是，如果你喺排灣族嘅地頭嗰度蕩失路，你就 打酷打煙， 打酷打煙， 我要翻台灣打酷打煙，好廢啊我！我講我好廢啊！ 係頭先呢一首歌都係一場，唯有今日夾硬聽呢、這個題真係太難開。禁忌嘅關係 係啊，冇錯，咁我有禁忌， 唯有呢期最禁忌嘅都係呢首歌噶啦。苏 J 加埋钟舒淇禁区，喂，接到你头先嗰个 feel 啊， 好难为你啊，真系。 系啊，钟舒淇问你今晚上去我度唔得，我有老公噶。阿 J 就答佢：察姑太严，点算啊？ 灯光暗星色近，不要心悸，就睡断你虚伪，夜来心都想你跪。 床，你亦跳共我这一次， 再戒指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你我愿屈心的事事， 来禁区碰上这刻美往走到此。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话，得悉社工吕志恒唔会就监警会调查反修例事件嘅司法复核上诉，正系同对方律师确认，期望尽快公布调查嘅报告。话报告已经定稿，现时未决定几时公布。梁定邦话，报告涵盖去年6月9号至到今年3月初的事件，一些特别事件包括721、811、831和新屋岭扣留中心会有特别的篇幅。被问到报告能不能够找出真相，梁定邦话，监警会尽可能将收集的事实讲出来，但他不是上帝，没有一个凡人可以讲出所有真相，如果有任何遗漏请大家告知。他说报告绝对不会谈及个别警务人员失职，因为根据机制，个别警务人员的投诉要由警察投诉科调查，由监警会详细审视。他说报告是讲大场面，不是讲个人，但报告会交代收到多少宗投诉。本港可能再出现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现阶段不会影响复课安排，复课时间表不变，卫生防护中心会追踪感染源头，当局会视乎结果作检视，再决定会不会影响复课安排。就跨境学童的情况，会同内地政府保持联系，但是要考虑包括一个关口是否足够，以及过关的时间和交通配套等。杨润雄又说，如果学校如期复课，小五呈分试会继续进行，局方有同学界商讨，包括是否容许个别学校延迟举行呈分试。另外，对于通识科，杨润雄说，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正在做工作，去年公众咨询的意见差不多整理好，由于疫情导致停课，他希望小组多作研究，小组将会延迟至今年第三或者第四季提交报告。他说当局会考虑小组意见和社会对通识科的看法和信任度，再作回应。现任立法会内会主席李慧琼说，基于不希望再有议员和保安受伤，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决定今个星期不召开内会，并且已经请建制派班长廖长江和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沟通，寻求降温方法。他希望今个星期能够作为双方的冷静期，又说担心如果今个星期再开会，冲突不会减少，反而升级。李慧琼说，政府共有10条条例草案要求尽快恢复二读，包括国歌法等有关草案已经完成相关内会程序，他已经同意恢复。至于恢复二读的次序安排，由政府考虑。最新消息，本港今日确诊两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一宗输入个案，累计1051宗个案，结束本港连续23日本地零确诊的纪录。日本国内感染新型肺炎人数增加至超过16000人，近680人死亡。一名确诊的28岁双扑手因为病毒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星期三在东京一间医院病逝。 受到疫情影响，日本商扑协会上个星期已经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24日开始在东京举行的夏季商扑大赛。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80点，系跌65点，总成交金额1,03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6，跌1.4；美团点评118.1，升6.1；阿里巴巴196.3，跌3.4；中国平安78.15，跌5.5；小米集团11.82，升1.8；友邦保险68.55，跌1元。盈富基金24.35，跌1毫；利丰1.24，升3仙；中芯国际17.18，升4仙；港交所254.6，升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9，瑞士法郎0.97，加元1.404，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49，新西兰元兑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20,267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2美元，卖出1,702.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伟业街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近油塘道。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观塘嘅兴业街咧受到路人混影响，而家近住敬业街嘅一段兴业街咧快线系封闭嘅，咁就系观塘嘅兴业街，因为路陷，近住敬业街一段快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日等我尾板货车师傅教你哋5项安全装置缺一不可。 我知道，我知道。 你做咩举高双手咧？ 系呢个系双手控制装置啊，师傅。 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做咩尖叫啊？ 系呢个系蜂鸣器同埋闪灯啊，属于视听信号装置啊，师傅。 诶，仲有上锁装置。 诶，仲有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哎呀，详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全风险，安全装置不可少。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声音导航，文学之旅，香港文学十三邀。 好的编辑啦，或者本好的应该杂志咧，就唔系编辑自己写晒嘅嘢，即系佢识得揾最适合嘅人去写适合嘅稿咁样。 潮港天方夜谭， 宝藏只能够由阿拉丁打开。阿拉丁， 你喺个地道里边。

收录喺阿 Jam 最新嘅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别勉强》。系嘅，勉强冇幸福，但系有啲人眼中咧，幸福都系冇得妥协噶嘛。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是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做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将专辑当中的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将就》，填词有李荣浩同埋黄伟文。唔知你欣唔欣赏呢一种嘅情人啦、啊？即系当中讲到话呢一世啊，我净系想要你一个人咋？ 互相折磨。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you 珍重。 一种好绝对嘅爱情观啊！呢一世咧，除咗你之外啊，其他人对于我嚟讲都系将就。唔将就的话，其他人可能就会令你失望嘅咧。 这次有结果，其实没沉默，明明说过的话不去做，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错，我的灵感都被你淹没，心里悲伤，自己害怕，所有爱的理由帮不。 台湾的 R&B 女新星，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她是 Julia 吴卓源。 茶几茶杯共沙发，残酷倒数一枪，我们再相见另一个地方。我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独自生活，再起来让我的世界独自游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在窗前沉默着雨声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 起诉，像是受伤刺眼乱的方向，敲打着曾经有你体温的窗，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独自生活，在熙来攘往的世界独自游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没有了你的世界依旧转动，依旧在窗前沉默着日升日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 阿公本来也不要走的，我去哪里他都不要走。 对啊， 阿公也知道。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 一扇门承载多少离别后，终于眨眼都不知道重逢。一辈子是一个人，直到我们重逢。 简尼有《卫丽安》啊，最新专辑当中嘅有呢一首作品，嗰个名称叫做《没有你的世界》，所以人生可能系一条选择题嚟嘅，选择要喺将就同埋孤独当中咧做一个选择，我觉得真系几难拣噶。但更加希望的是面对这些失去的痛和孤独的痛。我们都可以找到自我疗愈的方法，有时候选择如果做得不啱的话，睡醒之后看看有没有得再揀多次。 I've seen the ground four times today. Do I look like how you look to me? You say you take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e could bang the rails until they break. 除了战后人与你擦肩，陌生的街有一样的脸，说再见的画面太过遥远，我们的电影换谁来主演？ 台湾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怀特，写的方法是问号加 TE， 那个名称叫做 Shante， 意思就是干杯。她告诉你喝完这杯她会好回的。 Let me gain four times six, I will n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You're probably with someone else on the brain. I'm still thinking you'll be back. 真正不必望言辞别，但这出戏我仍愿奉陪。也许某天又在那一天，我会擦着你眼泪想睡。 Okay.